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旧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 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 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 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着他走向你，那幅画面多美丽。如果我会哭泣，也是因为欢喜。 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，做不成你的情人，我仍感激。 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 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爱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爱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